365里路啊，从故乡到异乡，365里路啊，从少年到白头，有多少365里路啊，越过春夏秋冬，365里路啊，岂能让它虚度，多少个365里想到异乡，365里路呀，从少年到白头，365里长路，已经没分孤独。